去的你，我不想再提起，不再牢记我和你的约定。雨中的你一再让我哭泣，让我哭泣，你轻轻轻轻把我打醒，让我的泪和雨水一样冰。无情的你不再怀念过去，让我的情也从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田震演唱的《顺其自然》，薛峰带出的《芦花飞扬》。 感觉就快走到终，竟人不见，相信前世一定有缘，为何梦难圆？已走得太远，这里好像是天边，却没有找到梦见你的地点。

续来听歌，请欣赏许志安演唱的《我什么都没有》，李静和甘平演唱的《离开家的日子》，范晓萱演唱的《我只是问候你一声》。 右边是你， 心，别再让我为你哭泣。 家的日子，有谁可以忘记？风雨里的青春，有些期待，有些惊喜。

靠在我的胸口， 不用再频频回首， 总是想低头握住你的手， 总在你回眸我看见温柔， 深情比酒浓，把它放在心头，从此牵手白头， 不再为谁， 不再为谁恋人长如秋，人生的舞台 我们一起走，一生的情人 永远的朋友， 此刻的拥有 让它天长地久， 但愿越长远， 但愿人长如秋， 人生的 天长地久， 此刻的拥有 让它天长地久。

在乎我的心碎，什么是

气氛飘进来，多愉快。每个念头都在提醒我，这一次谢绝伤害。我的烦恼何必问别人，只要你就解开。每个一秒钟都不能浪费，不让你多流一点泪。我受够了想念你却不表态。 Oh my love， 快回到我的身边。 全都找回